今日咧星期四，我喺香港，咁啊同大家咧见面，讲讲咧呢个如是我闻。咁因为好多听众咧，好多观众咧，佢都中意讲及鬼神嘅，咁所以咧，我亦将如是我闻咧就多讲一次，多讲一次咩咧？多讲一次鬼嘅通识。咁啊。鬼嘅通识里面呢，我哋有一种奇异嘅分族，叫做呢冥婚。冥婚呢种嘢呢，喺古代呢已经有㗎喇，而且唔係中国独有，而且呢係全世界嘅各种民族呢，唔知点解都觉得呢有冥婚呢种咁样嘅習慣或者習俗。咁喺中國嘅古代呢，先講呢、這個冥婚。有一宗呢冥婚呢係相當著名嘅，喺歷史上有記載嘅。呢、這個呢就係、是、當時嘅蕭紅，亦係政治家，亦係文學家。呢位呢就係、是、叫做曹操。又如果读正音呢，好多人呢就讲用曹操啊咁嚟到称呼佢。喺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呢，当然呢罗贯中呢搜集啲故事底下，呢、这个呢系一个奸雄，唔系枭雄咁简单啦。因为佢呢系掌握咗权力之后呢，系对漢朝嘅正統咧係有威脅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！雖然佢一生人未曾稱自己做帝王，但實際上咧，佢已經係咧統率啊呢、這個軍隊，統率政治噶啦。咁啊，後來咧，佢嘅仔咧曹丕咧成為咗魏國嘅君主。佢至多系做到封魏王啫。咁啊，曹操咧，佢曾经咧，承诺嗰单婚事，佢嘅细仔咧好早死咗，叫曹冲。呢、这个细仔死咗之后咧，又好细个咧，已经去咗盘婚事俾佢。呢一头婚事咧，呢位甄啊，姓甄嘅甄，甄尖嘅甄。嘅女人呢亦死埋。咁喺呢个咁样样嘅情况底下呢，佢竟然呢将呢位死咗嘅少女许配方俾佢死咗嗰、那个公子。嗱，呢件事呢係违法㗎喎，喺中国嘅古代呢，冥婚咧係文明規定係唔準嘅，咁但係咧呢、這個蕭紅都漠視一切啦，佢咧就係、是、夠膽咧破壞法律，唔依法辦事。咁點解佢有咁嘅諗頭咧？佢一定係相信咧人咧死咗之後仲有一個生命嘅延續。嗱，咁呢個咧亦係咧我哋所成日講嘅鬼的精神上的根据。究竟人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有他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延续呢？这个呢仍然是在现在科学进步的时代呢是一个哑谜来的。大家呢没人能够十足十证明了真係有一個死後嘅生命、死後嘅過程能夠連續。各種宗教咧都有佢嘅講法，啊，亦為天堂，亦為地獄呢啲咁樣樣嘅説法，都係咧根據人嘅諗法，認為人死咗之後咧，是即係躯体死咗啫，佢灵魂冇死到嘅， 灵魂咧仍然生存，继续咁样咧喺宇宙之间咧存在。咁有啲咧，系譬如佛教咁样咧，就讲到佢会轮回啦，吓、啊，基督教咧，耶教嘅讲法咧，可能系等待最后嘅审判而判咗升天堂或者落地狱啦。咁呢啲都系咧当时嘅讲法。咁曹操啊喺冥婚呢个关头里边咧，佢系确信咗咧，佢嘅仔同埋呢个未来啊，好早死嘅新抱咧，都有佢哋死后嘅生活。咁所以咧，许配一个人俾佢，过一个夫妻嘅生活。咁究竟能唔能过到夫妻生活咧？呢个咧，天知道啦。漢朝呢另外有个大哲學家，这个比较人呢好少人提及，这个呢叫王充，充满的充。咁三白王他的见解呢就认为人死就如灯灭，他生命呢在这一世里面呢已经过了，父母赐了他生命之后呢，在这一世过之后他没有灵魂的，也没有所谓呢延续下一代下一个生命，也不会好像佛家所说投胎再做人，当时也没有基督教的传到来汉朝讲及呢升天堂与地落地狱之讲法。这个呢是他一个思想的体系。我呢是一个怀疑论者，对生命之后有没有一个灵魂，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延续，我是不可知，所以我亦是不可知论者。在这个关头底下，这个情况底下呢，我不敢讲一定有后面的生命，后续的生命，我不敢说，亦不敢否定没有，又不敢否定有，谁不是滑头啊？这个呢有这个一派就是叫不可知论者，不可知论者就是我们到现在今天都不知道。那你有没有宗教呢？我是没有的，没有宗教，但我有研究宗教，研究宗教同埋信仰宗教呢是两宗两码子的事啦。中国古代呢讲到冥婚呢又叫做阴婚，又叫做息婚，这个息呢就是休息的息。咁在周礼的地官里头讲呢，佢是禁千葬者与嫁丧者，这个丧呢就是带字边的伤，这个伤就是死了。嫁伤者就是说呢，文明法例规定禁止嫁与死了的人，不一定是鬼，嫁与死了的人都是呢不啱的，犯法的。但是呢民间呢的相信，或者中国民间的信仰里面呢，都是认为呢人在死了之后呢，他会得到一个生命的延续。所以呢很多时呢是那些父母啊，或者他们的长辈呢爱惜他们的子侄，都为了他子侄呢举行一些婚姻的仪式，如同生人一样。咁喺古时嘅粤语片，或者呢甚至乎喺我哋见到嘅书籍小说里面呢，其实呢都好多时呢讽刺或者鞭策呢一种呢咁样样嘅婚姻，认为呢系迷信。咁尤其呢嫁与死人呢是一件非常之 殘忍嘅事，係一個生人啊，生人嘅女仔嫁咗個死人。咁啊，死人點樣可以結婚呢？就揾咗一隻公雞，代表咗嗰個男方嗰、那個死咗嘅後生，而呢，同個生雞拜堂，拜堂呢，就係、是、生雞穿咗隻紅嘅衫或者紅嘅帶呢。咁然後呢，就同一個穿咗辛苦服飾嘅少女呢，喺眾人嘅眾目睽睽底下呢，就拜天地、拜父母、拜祖先，成為咗婚人。等呢婚姻成為咗之後呢，呢、这個少女相當之凄慘，因為佢已經入咗門啦，係呢、这個。某個家庭嘅媳婦，雖然佢丈夫死咗啫，佢不可以有行差踏錯嘅時候，否則呢，佢就係成為一個好大嘅罪名，死罪嚟嘅，可能會浸豬籠。咁呢個咁樣樣嘅少女，嫁入去變成一個咁樣嘅奴隸式嘅。媳妇，佢一样要做翻媳妇应份做嘅事，晨昏定省啊、斟茶啊、递烟啊、服侍家姑啊、家佣啊等等。但系有佢嘅责任，但冇佢嘅权利。呢、这个呢系当时呢呢种陋俗啊里边呢嘅一个呢相当。大嘅我哋嘅失误，咁当然而家咧就冇咗啦。咁喺另外一方面咧，譬如男女嘅婚姻，有冇娶过罪妻翻嚟，成为嗰个家庭里边死咗嘅女嗰、那个女儿嘅？夫婿呢系都有嘅，啊，亦有一啲呢，甚至乎系为两个死者，一男一女都系后生死咗噶啦，少年亡，为佢哋咧举行咗个婚礼。刚才呢讲曹操咧嘅恩赐同埋佢个仔曹冲嘅婚礼呢，恐怕就系呢一种呢。咁樣樣嘅兩個唔同嘅家族，兩個唔同嘅家庭嘅人嘅結合，可能中間係有政治關係未定。喺台灣咧，呢一種咧叫做鬼新娘離世。咁啊，台灣咧死咗去嘅人咧，通常咧佢哋叫往生，唔叫死個往生。嘅女兒咧嘅年庚八字咧就放喺紅包裏邊，我哋香港人叫利是包，將紅包咧就放咗喺路邊大路嘅旁邊。嗱，呢農村社會咧嘅農嘅路大路嘅路邊咧，都可能有汽車啊、牛車啊經過嘅。咁啊，有緣人咧，佢話。就會咧執起嗰個紅包，將紅包之後咧，攞咗啲錢，咁樣咧就當如咧迎接咗呢個死咗嘅鬼新娘嘅一份嫁妝禮物啦。咁所以喺台灣咧，呢種咁樣嘅利是嘅所謂紅包咧。鬼新娘嘅紅包呢，係唔係隨便見錢開眼就嚟執嘅喎？好多時喺鄉村嘅路側邊呢，見到一個紅包，裏邊呢脹卜卜嘅，擠咗一把錢喺度呢，可能呢就係、是、一種呢利誘都未定。咁呢個呢， 執咗之後有乜結果咧？咁喺民間傳說裏邊咧，就好多鬼故事啦。咁嗰個女仔咧，當年可能咧係未適齡結婚咧，就已經死咗。咁而家老豆老母咧就為佢選一個世。咁啊，呢一種咁樣嘅引誘咧，令到咧可能執到嘅人咧就喊親飽啊！點解咧？話嗰只鬼新娘咧，嗰、那個少女咧，因為有人執佢啦，佢真係開心，佢於是乎咧就跟定咗呢個執紅包嘅人，仲要永遠咁執住佢喎，永遠咁跟住佢。呢样嘢咧，相当麻烦嘅。如果你执银纸呢个红包人系有家庭嘅，佢已经早有妻子，哇，咁啊仲结呢个咁样嘅鬼新娘咧，可能搞到佢家庭咧，有得破裂，显示出咧佢女士啊呢、这个鬼新娘咧嘅妒忌心。同埋佢要有一个正式嘅名分啊！咁嗰阵时咧，好多故事咧就会从此产生，亦系好得人惊嘅鬼故事。咁事实上有冇咁样嘅情况咧？对我嚟讲咧系绝无嘅。咁我一阵咧再会咧同大家咧交代一下。咁两个新人。死咗嘅呢种冥婚呢，就系、是、红白事一齐做都有。咁如果古代呢，佢系所谓家长之命，而且要有媒妁之言，即系点都要有个媒人呢嚟撮合嘅，系唔能够呢自己自由恋爱，自己走去揾丈夫嘅。咁咧，需要依足咗中國嘅所謂六禮，過門貼啊、下文定啊、送定禮啊，一半咧就係另外酬斷金銀咧，另外一半咧可能係紙扎嘅祭品，咁咧亦會咧拎去焚化爐度咧，或者街上咧。烧咗，咁同样嘅仪式咧，一样有请客，一样有花轿临门，不过咧就唔系真身真人亲自上轿，而系用咗咧当时佢嗰个死者嘅相片。如果冇相片嘅话咧，更古时代咧画嘅都有，甚至乎咧。揾佢嘅神主牌就上咗轿，咁然后咧两个神主牌咧就揾人揸住，然后咧就上香，咁啊做足仪式，就当为咧拜堂。咁然后死咗嘅人咧，既然死咗，咁佢咧亦会咧做一种合葬嘅仪式，亦系。名门正娶，当完呢个少女咧，系某个门嘅媳妇，写住某门乜屎咁样嘅名分。呢、这个咧系民间相信嘅一种咧习俗，但我认为咧呢种系一种陋俗，唔系应该推广嘅。咁讲到呢个中国或者系我哋而家台湾省喺农民嘅社会里边咧，农业社会里边咧，经常出现嘅冥婚，咁究竟喺外国有冇一种冥婚咧？外国咧喺最近咧呢10年里边，我都见过喺 Facebook 上高咧系有冥婚嘅记载。咁呢个地方咧？我睇到嘅地方咧，就喺罗马尼亚东欧嘅国家。嗱，呢个国家咧 都相当贫穷嘅，亦系一个农业社会国家。近世咧就已经有好多工业噶啦，咁仍然咧系农业社会国家。咁啊，家人咧仍然咧遵行咗咧冥婚呢个咁样嘅谂法嘅制度。呢、这个冥婚制度咧，原因咧就因为惊住啊。嗰個死者咧係靈魂得唔到安息，咁啊於是乎咧就多數係為佢娶個老婆嘅娶妻嘅，咁呢份西洋嘅冥婚嘅新聞咧喺法國咧就有一宗咁樣冥婚嘅資料啦，咁嗰個女主角咧。有名有姓嘅，叫做玛加利啊，Margaret。咁佢同佢男朋友咧，就喺2009年11月14号咧就举行咗婚礼。咁佢咧喺幅照片度睇到咧，佢系依足规矩咧，系披上一身嘅白纱。但系因为新郎哥已经过世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只能够用佢嘅一个照片咧嚟到去代表。咁原来喺早一年前咧嘅11月25号咧，26岁嘅玛加列咧，Margaret 咧就同25岁嘅男友有名嘅话，Jonathan 咧就曾经。呢两个青年人呢，就定下咗个婚约。喺佢哋未曾定下婚约之前呢，佢哋同居过，而且呢，生育咗两个可爱嘅小女孩添。但系不幸嘅呢，是往往呢喺最高兴嘅时候发生。佢 本来两个准备正式。结婚噶啦，奈何呢？喺踏上红地毯嘅前两日呢，Jonathan 呢，由于车祸，好突然咁样咧离开咗个世界。咁当然呢，Margaret 系非常之痛苦，同埋非常之怀念呢个咁样嘅丈夫啦。咁啊。但系喺佢嘅呢个女士嘅第六感里边咧，经常咧，出现咗呢个佢以前嘅未婚夫，好难忘记。咁咧，仲有一种力量咧，系驱使呢位Margaret 就系准备下嫁翻俾呢个。死咗嘅未婚夫添，咁於是乎咧就舉行咗咧呢場所謂嘅冥婚啦。咁Margaret 正話講咗咧，就穿着咗白色嘅婚紗，大約有30几个朋友咧，親戚朋友咧係嚟到現場咧係恭賀佢哋。而且咧，係吸引咗咧當時嘅好多媒介，嚟到採訪攝影。穿着 T 恤嘅新郎咧，唔係真係想着 T 恤，而係佢喺照片上高，喺行禮嘅照片上高，佢就只係選咗呢幅着 T 恤嘅衣服。咁新娘一见到呢个新郎哥1年前嘅照片，就记起佢哋以前嘅恩爱咧，当场咧就系喊起上嚟嘅。婚礼之后咧，Margaret 话佢冇心情举行婚礼嘅接待茶点或者系晚餐啦。所以咧佢哋只好咧大家饮杯咖啡。或者咧傾下人傾下偈，咁啊 同各位亲友咧，聚一聚咁就算啦。咁睇喺大家睇起上嚟咧，呢件事咧好似好无聊咁样，但实际上咧，喺灵魂有鬼人间嘅里边嘅感觉里边咧，系唔觉得系有咩突核突喎、压突喎，而感觉到咧仲有人间温暖。呢两个新人咧，佢哋嘅结婚咧系代表到咧，佢哋系真情相爱嘅。而且咧係打破咗生死呢個咁嘅分離同界限，佢哋咧依舊咧用正式嘅婚姻制度咧嚟到撮合咗，使到兩者咧能夠在一起。咁呢個咧當然係自由婚姻裏邊嘅一個特例。好多时咧，唔相信有下一个生命延续。譬如佢系信教嘅，譬如罗密丽系多数信基督教、天主教，甚至乎咧好多系相信东正教嘅，佢哋都未必完全对冥婚呢个咁样嘅观念咧有赞成。喺中国或者东方咧。更加咧對呢個冥婚制度咧，而家一路式微緊，喺農村社會仲可能暗中有人舉行，但實際上咧已經係淘汰咗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冥婚制度嘅講嘅故事咧，就實在太多，而且相當恐怖，因為咧。娶嗰只系人，嫁嗰只系鬼喎。咁如果相信有鬼嘅咧，呢、這个故事咧中间咧就必定有好多奇情曲折嘅过程。愿唔愿意嫁俾佢咧？或者咧，佢喺冥间喺阴间有冇另一段爱情咧？我有个同学写个文章，写个剧本咧，都讲关于咁样样。佢唔系讲冥婚，佢系讲咧一个死咗嘅夫妇，有一个机器咧可以咧使到佢哋咧大家见面，大家以为相离之苦，但系个太太喺冥间咧已经结识咗另一个。鬼魂，呢、这个鬼魂呢，十分爱佢，佢亦知道咧唔能够同呢个丈夫咧再求结合，于是乎咧就要分手。咁呢丈夫肯唔肯同佢分手咧？呢、这个咁样嘅鬼太太又点样样咧？喺呢个人鬼三角恋嘅里边。如何自处呢？嗱，呢啲啊都系上好嘅戏剧题材，亦系爱情题材。不过借咗咧呢人鬼相隔嘅一种咧困扰嚟到去写。咁当然咧喺西片里边咧，譬如话《Ghost》呢个片里边咧，亦有人鬼相恋咧，亦有好多咧喜剧或者悲剧咧。都系同人鬼相恋里边呢啲故事有关嘅。咁啊，今日咧差唔多半小时已到啦。咁啊，下回咧我再请啲讲述，请啲专家或者朋友嚟讲述咧一啲鬼嘅故事。今日咧就此完结，同各位拜拜先，再见再见。